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音流入眼，我听你唱惊喜，坐轮椅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明天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的原创诵读品牌听见经典中外名篇经典亲子阅读会将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举办。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静桥七位北京电台主持人与特邀少儿主持人亚明一起将带来春、小桔灯、伊索寓言等中外经典文学作品。听见经典系列是北京电台2018品牌传播活动，演出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 RBC 演艺群会和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成华传媒昨天在北影节宣布与几家好莱坞兄弟公司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其中包括备受关注的极限特工4，影片将于今年12月开机，明年上映，将有可能来中国拍摄。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昨天记者从市环保局了解到，今年第一季度全市 PM2.5 累计平均浓度达到每立方米57微克，与去年一季度的每立方米84微克相比下降了 32%。 专家分析，今年3月北京市气象条件近6年最差，遭遇了20年来最强的逆温，造成3月的 PM2.5 浓度有所反弹。昨天起，市城管执法局启动空气中污染黄色预警应急预案，各级城管执法机关出动累计不少于 70% 的执法力量，组织开展执法检查，共查处违法行为115起，立案4起，罚款14000多元。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昨天联合发布一季度北京市经济整体运行情况，请听报道。 今年一季度，北京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801.5亿元，同比增长6.7%，与去年持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物价稳定，就业形势向好，这些稳健的经济运行态势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经济结构也得到进一步优化。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庞江倩介绍， 高技术产业增长了14.6%，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了18.6%，占比呢不断的提升的，创新引领的作用呢更加突出，经济发展呢更加注重节能环保。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之能耗呢是下降了10.8%，PM2.5的累计平均浓度呢同比呢也是下降了55.8%。 在房地产市场方面，二手住宅的成交量出现稳中回升，但交易价格仍未见回暖迹象。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总统计师方晓丹说， 连续11个月逐月环比下降，今年1到3月份累计比上年的12月份下降了1.3%，房地产市场将继续延续稳中有降的态势。 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服务性消费对总消费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70%，社会投资的总体规模有所下降，但在重点行业中则出现了较快增长。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庞江倩说， 更加聚焦高精尖以及新兴的产业，这个信息服务业的投资增长1.8倍，像租赁商务服务业的投资呢增长13.6%，地铁呀、新机场高速等等一些项目的带动下呢，投资呢是更加注重城市功能的完善。第三个呢，我觉得我们的投资现在是更加注重民生保障，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呢，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呢也超过了30%。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豺狼啊，我们也是请到了这部剧的几位主创一起来聊聊天了。 对，今天我们是请到了这部剧当中三位演员哈， 没错， 有好人有坏人， 嗨， 不能这么说， 大家可以猜猜谁是好谁是坏，当然是剧中的啊。 啊，在剧中这角色呢，有正面角色哈，也有反派。我们先来请出演员胡丹丹，欢迎丹丹。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胡丹丹。 嗯， 看着像好人哈。 对、啊。 再来请出演员郑思仁，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思仁，在《猎豺狼》当中饰演的是苏晨和邝美丽。 嗯，我们再来这个，请出演员崔金格，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崔金格，我在《猎豺狼》当中饰演的是卢之平。 嗯， 欢迎三位哈、啊。哎，你问丹丹的时候，你怎么就说，哎，看着像好人哈、啊？后边两位你怎么就没出声啊？ 就分不清好坏，因为你看这个思仁最开始说的时候，他说演了两个角色， 对， 这两个角色听起来性别都不一样 啊，戏份完全有一个大。特别大的反转、哎、 我觉得这戏份有反转也就罢了、啊、关键听上去这个名好像也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我的感觉是对的吗？ 没错，因为在这个戏里面我 90% 是女装扮相， 嗯， 然后里边对我们的女一号玉华姐又爱又恨，然后又得虐她，又得执行任务，又得爱她，所以说、哦、还蛮有挑战。 是是是， 我天，我说我怎么没认出来呢？剧里面巨漂亮。 哎，那这么着吧，还是请咱们的这个女主丹丹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部年代谍战巨制《猎豺狼》究竟是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当然，这个剧情我觉得是相当的复杂，而且是反转不断，很烧脑。能不能用简单的一些话语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来介绍一下呢？丹丹，这个任务很艰巨哦。 嗯，是的， 嗯、还不能剧透，这任务确实挺艰巨的。 对，这部剧是在特殊的背景环境下的一个狼人杀游戏。 哦， 对， 狼人杀， 对， 所以叫猎豺狼。嗨，我这个理解太肤浅。 对，然后呢，它有正派和反派， 嗯， 然后互相在对方都有卧底，然后就看谁先把对方的卧底找出来，然后我饰演的刚刚思仁说李玉华就被他虐待这个女主啊、 嗯、 就是夹在这两个派别当中的一个中间人物， 哦，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哦、 对，然后我手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料，一个黑包， 黑皮包， 对、 嗯、 然后谁要先得到这个包可能成功率就更高， 那、 但是呢我又有难言之隐，我不能把这个包轻易拿出来， 对呀、啊、 所以故事就这么纠结开始了。 她、哦、还是一个昆曲皇后， 对，没错啊、 哦、对、 嗯、有意思了 啊， 我就喜欢看这种烧脑片儿，你知道吗？ 而且听说这个央八开播以来好像是4月7号吧， 对， 四月七号开播以来、 嗯、 这个收视率哇一路飘红啊， 已经破三了， 对，第一天好像就1.7集还是1.8集，这已经是很厉害了、 嗯、 就是在全年当中都应该是能够排进前几位的， 对， 现在已经是破三了， 对， 哎，为什么会这么火呀？你就是 当时想到了吗？ 对，不之前想过， 因为剧情好看 啊、 嗯、演员帅气和美丽， 对，后面那个是主要原因， 对。 我们真的是集合了剧情和颜值。 哇， 真的，我觉得就是像这种这样的一个题材哈，也算是谍战题材的电视剧、嗯、 对， 其实你就看它前几集，就这个剧大概能到一个什么样的收视水准、 嗯、 差不多就能确定哈，因为很多朋友是看了前几集之后我就不得不强迫自己去往后面看、 嗯、 因为这种剧就有这个魅力，因为他要抓谁是凶手嘛，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剧啊是特别的抓人心的，但是像之前有一些比如说大热的电视剧，像这个我的前半生啊，欢乐颂啊，它其实前半部分或者说前1/3是有点温吞水的、 嗯、 等到了这个2/3或者说中间的部分的时候，一下就是慢慢的就把大家给这个兴趣点给勾起来了，就抓住大家的这个怎么讲的这个心了哈，所以呢、 嗯、 热度也上去了，但是咱们的这部剧从一开始开播就相当的抓人眼球。那这么着，先来聊聊各自的一些角色吧、 嗯、 在剧中丹丹扮演的是李玉华， 没错， 这个女人她的这个怎么讲呢，命运也非常的坎坷， 嗯， 但是她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在剧中是昆剧皇后， 对，没错。 哎，当时为什么会找你来演这个角色呢？ 嗯，可能因为我美吧。 别老说实话， 这个无法拒绝的一个理由，你知道吗？真的是无法拒绝。 这么的自信， 没有。首先，我本身就是外形条件是个青衣， 嗯，大青衣，对。 对，然后我的脸就是脸型吧，整个感觉就可能就是他们觉得会有一些古典的元素， 嗯， 就不是特别大的眼睛，然后也不是特别圆圆可爱的那种，可能看起来整体感觉会比较贴近那个时候就昆剧演员的那种轻易的感觉，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有一些舞蹈功底，然后也有声乐功底，可能靠这个角色会更靠一些。 嗯， 实际上如果我想他们找一个真正昆剧演员来演的话会更好，但是可能就没有我演的好吧。 就是这么有自信。 对，因为他除了就是他昆剧皇后以外，他其实还是有很多那些比较内在的爱恨情仇在里面，我觉得非常不好演。 对， 基本上在整个剧里面，我在戏里面笑的次数没有超过十次， 因为天天被我打。 天天被他虐， 觉得看你演的这个部分很虐心，感觉你每次都是特别委屈的出现在荧幕里面。 对， 嗯， 和四人的这对和四人这一趴是比较外在的，就是被人虐啊，你当然痛苦难受。 嗯， 然后和男主就是宗翰哥他演那角色是很多内在，就是你爱他又不能和他在一起的，就是也很难表达。 嗯， 对，所以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我觉得。包括我未来吧， 嗯， 我觉得难易程度应该是能排在前几名的。 嗯， 对， 都把丹丹也瘦了，你看他好瘦啊。 对，而且丹丹其实很高哎。 对，很高挑。 哎，能不能问一下身高？近高？因为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好高，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高哎。 我今天还说他可以走维密了， 真的可以。 但是我没空走。 哎，但而且要告哎，能透露吗？90后的演员哦。 嗯 哦，真的是很厉害，就很年轻，就在演这个戏的时候，真的是还是很年轻的，所以压力还蛮大的吧。 对， 他特别努力的，每天我们回酒店的时候，我就看他在楼下练昆曲和一些耍那些是长音箱是吧？ 水袖啊， 长 音箱， 对， 还有扇子啊什么的。 真的，这个东西它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展现出来的，是需要一些功底和努力的。 嗯， 真的，丹丹姐在这方面做的，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对，从来没有这么努力过，不努力也不行。水袖耍不起来，很明显的。 谁要你跟我争女一号呢？真是。 哎，你发现刚才金格一直在旁边帮他这个补充好多信息啊， 对， 就被我抓包回去了。 所以，金格演的这个角色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呢？ 我是个好人， 是 那怎么可能呢？ 哎呀，你们身上都太多戏了，我告诉你啊， 《戏精的诞生》吧。 如果说从前半部分看，一直到我的前一个卧底没死之前，我演的一直都是一个好人。 嗯， 我是一个护士，哎，白衣天使。 哦。 但是越往后看就会越发现，哇，我简直是太坏了，坏到家了，就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白衣天使的样子，然后去演一个那么让人憎恨的人，我是一个卧底，没错， 心是黑的。 对， 哎呦呦呦呦呦， 但我觉得他长得特别的贤妻良母型的， 所以你就得导演为什么选他呢？就是要选这样的，就是一看是个好人脸。 对， 对，这是一张好人牌。你别杀我，你别翻我， 对 不对？对， 我就是平民，我就是平民， 对，我就是平民。 对， 我完全想象不到他黑化了之后会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吧？ 嗯 嗯， 里面反转的大吧？ 反转其实不是很大，他一直都是很平稳很稳。 嗯， 我真的是一个很稳的这样一个角色。并且我的装束啊，我的打扮一直也都是一个，就你一看就是 清纯善良， 真的就是特别清纯善良，就没有任何伤害性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就越往后面看就会越发现，哇，原来他隐藏的这么深， 好难演。你知道一般古装戏黑化了就特简单，给你画条黑眼线，然后贴个长睫毛， 对， 然后 眉毛往上调， 哎，画个这个红色的口红， 哎， 是吧， 就大家就能分辨出来了。 对，他但凡一换了这化妆师或者一换了这装束，你就知道这个女主角黑化了啊。 嗯，是。但是其实我们也看过这个剧啊，有一些片段。 嗯， 就是你的那个妆容特别的淡雅素雅， 特别淡， 然后一身护士服。 嗯， 然后又是短发，然后戴着护士帽。 哦，对， 特别的干净纯洁的样子。 对，因为我前半部分演的就是一个护士。 嗯， 然后是一个特别想要积极加入共产党这样一个积极向上的人。 嗯 嗯，但是其实我是一个卧底，然后苏晨就是我的联络员，然后我们经常会在 没有人知晓的时候传递一些小纸条啊小情报，然后是这样子的。 哇，所以你把旁边那位也给出卖了，就是他是一个看什么角色马上就显现了是吧。 嗯， 也带出来了哈。那这个金哥也提到了他的上线是苏晨， 嗯， 还是下线？ 上线。 哦，上线。 我们的联络人。 哦， 对 对，这个千万不能说错了哈，这个上线苏晨。 上线。对。 但是呢，扮演苏晨的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叫邝美丽，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他其实本名就叫苏晨，只是说他伪装的这个人物的名字叫邝美丽。 哦， 是为了接近他， 为了接近 骗他。 哦，女主李华的。 对，是。 哦， 不然我没办法住到他家里面去搜集情报，所以我是最隐秘的嗜血者。 嗜， 哦， 血。 哎呀，一人分饰两角，男扮女装，这很难吧？对于男演员来讲。 所以拍完这个戏，其实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定要尊重女性，爱护女性。 哦， 因为我每天哦，那个 原来难道不是吗？ 没有没有，我是更加深刻的体会。 哦，对 、 啊， 因为我每天回到酒店的时候，就是那个脚趾全是磨破的，因为要穿高跟鞋。 哦， 我经常 一层的水泡。 对，走就摔了，走就摔了。所以女人太不容易了， 真不容易，真不容易。 对，而且我觉得她演女性角色也很不容易，就我们在这个很多的电视剧当中哈， 嗯嗯， 就一看什么女扮男装男扮女装，一眼你就肯定你是能 看 出来的 出来。 对， 嗯嗯， 然后还要吐槽两句说，哎呀，难道大家是瞎吗？怎么就看不出来他是女的和他是男的呢？但我看你在里面的这个扮相真的是很柔美的那样， 看不出来，是不是？ 看不出来。我家人都说，哎呦，你那个女孩子怎么声音那么粗，跟男的似的。 但我们是配音，不是我的原声。 啊，我弟弟也有说，哎姐，你知道吗，就你们那个戏，就跟那个女一号天天住在一起的那个女的，哇，哦，好讨厌。我说她不是女的。 真的呀， 嗯， 哇， 是办的蛮成功 的，真的特成功。啊，我是觉得， 但是私底下看他又很 man， 嗯， 所以你是 还好我不 man， 我很可爱。 那是怎么能做到的呢？这确实是很精准哈。 你是给这个角色赋予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在的东西吗？ 嗯， 其实当时导演在苏晨和邝美丽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已经见了。我听说是400多个演员。 哦，之前已经过了400多个。 对，然后到最后找到我的时候，那会儿找到我的时候，他说要有男扮女装，跟我经纪人说了。 哦， 然后我说我不想演这样类型的角色，因为同样类型的角色我演过韩嫣，卫子夫的韩嫣。 哦， 我不想再重复再演同样类型的角色。但是经纪人就一直说服我说，你看下剧本，这个角色非常好，因为他有一个大反转。然后我就说那行吧，我看一下吧。看完之后后来去见导演，导演说因为你是一个成熟的演员，你不需要说所谓的试戏。 嗯， 他说那你现在能不能给我两个眼神，一个是狠，一个是媚。 嗯， 他说你背过去背过身去，你给我两个眼神。导演都没跟你们说吧。对，然后就是我就给了一个狠的眼神，一个媚的眼神。然后导演就后来说，哦，就要你了。 啊， 哦， 我们能看看什么是狠。 对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北京时间和一直播在同步直播，视频直播， 嗯， 有好多网友。 嗯， 你给我们能分饰一下这两个眼神吗？ 我有。 来， 我要背对着吗？ 啊，可以啊。 在哪儿？ 就你的主机位在这儿，你的主机位在这儿。我们的外面的导播可以切一个近景，切个近景。先是什么？先是什么？ 先 是 狠 吧， 狠 吧， 好好好，狠的眼神来。 哇，有哎，有哎，有！ 在心里已经把他都捅了多少刀了，已经。对呀，啊，对呀，啊， 眼神 花已经死了。他不是一直瞪着别人的，就他眼睛里面还要这样子慢慢的眯一下。 对呀，啊，有刀光剑影，你没有看出来吗？ 对， 刷刷刷的那种。哇， 哎呦，那种 应该有特效，走走走 走走，再来一个媚的是吧？ 媚的，媚的，媚的啊！这就是邝美丽的比较媚的眼神。 哇， 柔情似水。 这一回头就百媚生的感觉啊。 我的天哪。 哦， 你感觉瞬间就把这个角色就转换过来了。 真的是，真的是。所以说演员的这个功力很厉害。但是咱们又说到这个功力的问题了哈。那其实丹丹演的这个角色李玉华，她是昆剧皇后，这很难演呀。如果你没有一点这个昆曲的底子，唱念做打很难演像。就大家一看，就即使外行人他都能看出蛛丝马迹，还别说就是内行唱京剧的唱昆曲的演员了，你说对不对？ 嗯， 所以当时好像我记得你接到这个角色这个任务的时候离开拍也就一个月了。 是 啊，一个月速成班，我的天呀。 对，其实开拍这一个月就并没有成，但是我还在努力。我接到这个角色以后我还蛮自信的，我觉得唱戏我看过呀，我觉得就都 我看过你心丹丹你心好大呀 对，我就觉得那几个动作比学跳舞来说太简单了，又慢、啊、然后那个 又慢 又慢 又慢， 唱吧也很慢啊，就是周杰伦的歌我都能唱，咔咔。我戏这唱戏太简单了。然后后来我觉得，嗯，但我毕竟是一个专业演员，我要认真，还是要找老师学一下。然后我就去北昆找了一个老师。 哦。 嗯，然后上了第一节课以后，回来就蒙圈了。我觉得， 为啥呀？他对你说啥了？ 他不是那么慢吗？ 是真的很慢，但你不知道怎么慢。对，我觉得学了一节课，我觉得昆曲是我这辈子做过的事情最难的一件，没有之一。 嗯，就不是像想象中那么简单，哦、是吧？ 对，它是很慢，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慢，嗯、就是。我很快的就把老师动作学下来，但老师不对不对，你这么扭不对，不能这么扭，然后我又不动，他说你也得动啊他说你要感觉后面有个什么绳子从你的脑髓 顶着吊着 吊着 拉着你 拉着你啊， 牵着你的这个脊梁骨、 啊、 腰，然后他们是一个水流型的在动，就看似不动、啊、但是在动，很柔美，然后、嗯、 你懂了吗？ 完全没懂然后我就一直这么看着他，然后我说学两个小时的这个动作不行、啊、我说老师我们先学唱吧，我说我大部分都是特写、 哦、 我说要不然我用替身，我特写我嘴型得对上， 对呀、啊、对呀、啊、 然后就开始学唱 啊，唱简单吧， 对，唱简单吧，然后他一个字我说等一下第一个音在哪儿拐，第二个音在，我说老师你这第一个音第一个字你拐了五个音然后再到第二个字是吗？他对，他说然后你要记住怎么，你要找那个节奏什么什么， 这有节奏吗？ 懵了，完全懵了。然后第一节课我认为我我就学到了一点，昆曲我是不可能学下来的 那都是需要童子功的。 对，真的，老师说不过后来我就打算不上课了，我一直有小心思，我想想跟导演怎么沟通，这个替身配音还有这个后期怎么搞， 嗯， 肯定弄不了，我肯定弄不了，然后实在不行大不了就不拍了呗，我也不能给自己留黑历史啊、 哦、你就小心思斗争了半天对吧？ 因为我对自己太了解了、 哦、 就太不善不可能。然后后来那个老师又联系我了，他说丹丹啊，他说他之前也接过其他演员，就是临时要为了角色然后要学、 嗯、 就是他们都经过努力都能学到一个样子，他说而且、嗯、他就说没有一个演员可以从现在开始学得很好的， 嗯， 但是这个都是要童子功，基本上都从小朋友开始， 那当然， 但是他说从教育我的教就教我一节课看来，他觉得我可以做到导演很满意的状态。 你是可塑之才呀、 嗯、对、嗯、对，但是我完全不相信他这番话可是 老师给了你这么多鼓励你还不相信人家？ 对 啊， 因为我生活当中挺要强的，不管是唱啊演啊还是跳啊，我既然学了我就一定要做到，不一定是最好，但是一定要有我自己的特色、 嗯、 就是让别人哇很好，就这种、 嗯、这是丹丹的范儿。 对、啊、但这个昆剧吧我觉得我怎么也做不到哇 你是要准备跟导演说导演我不演了，然后导演说哇 对，嗯，但即便这样，我第二节课还是去了。 哦，那么究竟第二节课发生了什么？ 哎，那这个之后到底有没有拿下来？现在呈现出来的到底又是不是他自己的一个原本的塑造呢？ 对对对，大家伙呢可以利用我们中段哈这个休息的时间呢，继续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肯定会放丹丹的一些这个视频内容哈。 对， 好，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 嗯，那我们稍作休息哈，也给大家留一个疑问，我们马上。回来，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续解，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块来分享哈，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独家点评哈，欢迎到时候准时关注。 是的，希望大家周日晚八点到十点锁定 FM87.6 兆赫的演艺群会特别节目。好了，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正在热播当中的年代谍战巨制《猎豺狼》，我们请到了剧中的三位主演。 哎，我们再来请出演员胡丹丹，欢迎丹丹。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演员胡丹丹。 我们再来请出演员郑思仁，欢迎思仁。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郑思仁。 我们再来请出崔金格，欢迎金格。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演员崔金格。 哎，你看金格这个一看就是贤妻良母的样子，他怎么能变坏呢？ 或者说是就是可爱女生的那种感觉，对吧？ 对，我觉得导演太会选人了。 是。 对，要不是他，要不是说有这种就是透露哈，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说他是那个坏的那个完全反面的那个角色。 这才有效果嘛，对吧？大家看起来才会爱之深，恨之切。 对。 哎呦呦呦呦呦呦！ 对， 现在是不是看那个弹幕什么的，或者看其他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观众朋友评价那个角色，是不是说的都不是好听的话呀？ 不是， 也不是呀。 哦，大部分好像都是好的评价，他们觉得很可惜，就是这么一个楚楚动人的女孩子，怎么后来 怎么能是这个样子？ 怎么是这个样子？ 那就是还没迫害这个男女主呢。当你真正迫害开始破坏的时候，我估计， 我其实这个角色他，虽然说他是一个卧底，但他在这其中与共产党中的一个小男生发生了真正的感情，但因为是身份有别，不得已而选择这样的路子。最后还是就去世了嘛，就没有了。但是感情是真正的感情。 对对对对， 去世 就死掉了嘛。 对，就 死掉了啊！ 呀呀呀，彪一枪哈！ 真的是被我心爱的人一枪给打死了。 哎呀呀， 好虐心！ 真的死在心爱的人手中。 哎呦，我怎么听着都已经动情了呢？ 已经要哭了， 真的吗？ 大家可以看一下北京时间后一直播平台哈，那个演员崔金格同学已经开始 入戏了。 真的，所以当时得多惨呢。 对啊，哎，听说就是你们几位就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入戏特别深。尤其是思仁和丹丹是吗？ 我俩还好吧，就是我在拍戏的时候，因为你要扮演一个女人嘛，所以你从形体上就必须像一个女人，因为她刚出场的时候就必须是她是穿着旗袍和高跟鞋出来的。 对，还有丝袜。 对，所以我经常，我前两天回中央戏剧学院，我的母校，我就跟很多同学说，我说一定要上好形体课，真的，因为在拍戏的时候，形体的塑造其实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我拍了这个戏之后，我真的觉得形体是真的非常关键，四门课其实都很关键。然后当时因为我老是走了走了就有男性的那种特征，走了特征出来。 那肯定的呀、啊。 对对对，然后我们导演周俊伦导演就说：“郑思仁，你给我屁股扭起来，你给我兰花指，你再不给我兰花指，我就把你给阉了。” 我的天哪！ 这个导演太可怕了，周导。 对对对对，然后在现场的时候，我跟丹丹，我们俩其实，在戏里面就天天虐他。然后在戏外，其实我们俩关系都特别好。对，因为我们俩前20天拍了将近400场戏吧，拍李玉华别墅。 对， 所以每天看通告表就是美美美美美，哗哗哗哗哗。然后我们刚开始，因为我们俩是第一次合作，然后刚开始还有点紧，就是大家心都不是很了解对方。 对。 然后后期现在我们都是拍到一半的时候都像闺蜜一样，经常往我房间喝汤去，因为我经常会在房间熬汤什么的。 哇、你还这么注意养生保健。 因为我是福建人嘛。对。 怪不得。 所以这个你看，就是形体非常重要哈，就是不得不说到丹丹，就是在半年广告之前说到 那个话题， 哎，关于形体和这个演唱的一个挑战哈，后来怎么着了呢？ 老师给你打完电话了以后，你不是说还要说 no 吗？ 对，但是我还是去了，硬着头皮还上了第二节课。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就我经常把这个事情作为已经把它想到很难、很困难、不可能或很不喜欢的时候，你再去做，你会发现容易一点。会不会这样？你们，反正我好像会这样。我第二节课去了以后，哎，好像没有我第一节课想象的那么难。对。然后，因为我这个人思想容易把事情想得很极端，对。然后第二节课去了之后，我好像那个，反正上半身还是 找不到那个进去，但下半身好像 OK。他那个原叫 走那个台步是吧？ 台步就走原场、啊， 走原场、 啊、台步啊，就是跟我以前小时候学的那个古典舞啊、民族舞还是有点相通的， 哦、 只不过比他要稍微再紧实一点。 嗯， 对你不能乱动、 嗯， 对，膝盖并在一起什么，然后那扇子我耍的挺顺的。 嗯。 对扇子， 毕竟你有舞蹈基础嘛。 对扇子开啊张啊什么的，然后我这个人就是、协调性比较好，就是动作啊和扇子啊什么的，自己还是能找到一点感觉。虽然感觉那个老师肯定不可能百分百对了， 但他不敢那么骂你了， 对他不敢，有可能，有可能，嗯，是，所以从第二节课以后找到一点感觉，嗯，然后第三节课再往后。唱部分基本上没学，就是死，就是听一万遍。就把它强思维的听下来， 记住对口型， 对口型、 嗯， 对，必须口型得下来， 嗯、 没办法、 嗯， 这个老师教也教不了，我不可能学会唱的。 那当然，对， 嗯， 他特别特别努力，而且我们在拍戏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场戏是他要泡澡的那一场戏， 嗯， 然后那一天正好是他来事儿了， 生理期， 在生理期，然后我还特意跟他说，我说丹丹，你要不你跟导演说一下，看你能不能挪一下。 哦、 后来还是因为就是那个场景那天必须要杀掉， 嗯， 但后来咱们在就是电视剧成片的时候，这场戏还真被剪掉了，是我偷窥他洗澡的戏。 哦， 对，因为我很爱他，在戏里面，所以但是那种纠结的感情其实是很难的， 很扭曲。 然后但是他所以因为他为这个戏真的付出特别多。 那这么着吧，咱们也说了这么半天了，咱们也听听丹丹在剧中的一些表演的部分好不好？ 对，我们来感受一下哈。 这炮声刚刚停您就开始练功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干我们这一行的，一天不练三年白练，当然要每天勤加练习啊。 嗯， 啊对了，我听说你结婚了。 是的，我们之间的爱情啊是在大炮的隆隆声中开始的，他告诉我大炮的隆隆声是我们婚礼的礼炮。 你们倒是浪漫， 战争摧毁不了人的爱情。李老师他人很帅，是个银行职员。哎，淑萍 啊， 你来见见我的老师。 您好。 你好， 我看过您的戏《游园惊梦》，演得真是太棒了，真不愧是著名的昆剧皇后。 谢谢。 李老师，现在仗不打了，浦江也解放了，恋爱、演出、练功，还有年轻人的婚礼，一切都应该和平了吧？ 嗯，但愿吧。 一定会的，共产党是爱护老百姓的，他们是为老百姓打仗的。 李老师，我们都听说了，他在去机场的路上被击毙了，您一定要保重啊。 猎豺狼由金牌编剧柳国庆潜心打磨，导演白刚、周俊伦和霍志凯联合执导，特殊的时代背景，直击人心的故事情节，颜值与演技兼具的实力派演绎，精益求精的高品质制作，使猎豺狼登上颜值和实力的双巅峰，播出以来收视率也是一路飘红。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剧中的几位主演和您一起聊一聊这部内容为王的良心巨制。好了，北京时间的20:43，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春熙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我们来继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正在热播的年代谍战巨制猎豺狼。 嗯，其实刚才我们听到的那段戏哈，你就会明显感觉到是属于暗藏汹涌的那种。 对， 就是他说话吧，你听着都很正常， 嗯， 但你觉得每句话里面吧，好像都是暗藏玄机， 嗯， 是这样的吗？ 我听的是感觉是对的吗？ 反正有点瘆得慌。 对，有些话 中有话。 对， 就你感觉绵里藏针，他是在好好说话，说的也无关痛痒的一些话，但是你听到之后觉得瘆得慌。 对，为什么？其实就是我觉得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啊，这部剧为什么收视率也那么的高哈？一剧要是好，就是看一剧之本。就是本子要好，这个编剧老师很厉害，整个的本子写得非常非常的棒，包括台词，包括情节，包括反转，当然也包括后期的制作，也包括我们演员的演出，都非常的棒，所有的原因就聚集在一起，才呈现了这样的一部非常棒的一个剧作哈。那么看完了整个剧本之后，你们是什么样的感受啊？丹丹当时。 哦，我经常我喜欢晚上躺在被窝里看剧本，我经常看了就睡不着，害怕，然后到 紧张，对吧？ 对， 因为他写的太 有点瘆得慌，一会儿又闹女鬼，一会儿又太平间，然后一会儿又哪儿死了个人，也不知道谁杀的， 对对对， 对，就挺可怕的，就但是我觉得看到最后我能有这种感觉，说明这个本子是成功的， 当然了，吸引你啊， 对，你不像其他的本子看完了就然后我就会从这个角色哪个角色好，那个就全是戏外的东西， 是， 但这个本子看完了以后还真一时半会儿想不到自己怎么演这个事儿， 而且很多人看完了以后就觉得有点美剧的那种感觉，那种节奏 比较快， 是不是？你演起来是不是也特别过瘾啊？虽然 他当然过瘾， 为什么？ 没有，但是在戏外的时候，其实我在拍戏的时候挺照顾他的 啊。 我在拍，好比说前阵就是我被他发现的是男装的那场戏， 对， 有一场戏，前两天我们去做客那个，据说很好看。我一把给他推床上的时候，其实大家看到的是我把他推到床上， 很狠，我看了， 对， 特别狠。 但是其实我是借了位，用手把他撑着，让他到床上。 他另外一个手拖着 我是拖着他的腰， 对， 他倒上去，但观众看不见。 但那场戏床还是塌了， 对，因为他重，你知道吗？ 一推上去，我那个床就塌了， 对， 然后全场爆笑，导演就说：“丹丹，你是不是要减肥？” 两次全塌，真的。 但是说心里话 是床的问题， 床的问题是道德的问题。 对呀，丹丹好瘦哎，大家可以看直播， 真的 怎么可能啊？ 一床塌我也惊了。 我们导演在现场叫他的外号叫大象，知道吗？人高马大， 人高马大， 主要是身高很高。 刚开始我一进组，大象是导演在叫啥呢？后来丹姐就过来。麻辣导演就这样。 我也有听到过一次，我都不知道在叫谁，后来我才知道， 是因为丹丹身高比较高，跟周俊乐身高是其次，主要是跟周导合作过一次，然后第那个是演《闺蜜家道》，演的就是一个比较弩的女生， 霸道的女孩， 就傻傻的，然后就是又大高个，傻傻的憨厚，然后就是那种大智若愚那种感觉女生，然后可能那个戏可能本身性格也带那么一点点吧，我承认，但在那个戏里面就表现得淋漓尽致，然后导演就喜欢喊我大象，他觉得我整个身形跟大象就很像，那呈现的状态也很像，然后我这个戏我要演李玉华呀，昆曲皇后啊，我已经给自己设立好了，从进组开始我就得 有了人设了， 跳了， 就 不要就 端着点， 对，端着点，我跟宗翰哥、思仁啊，跟青哥他们都特别好，就挺好的，一直到见到导演当着几百人的面，大侠赶紧过来， 立马毁了是吧？ 瞬间 破功了， 对， 瞬间腿一软就走了，干啥导演？ 哎，那说到了这个周导哈，其实呢也是跟三位演员接触最多的一位导演了哈，有没有一些趣事，包括全组上上下下拍摄这么长时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好玩的事儿、尴尬的事儿发生，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好不好？ 我拍这么多年戏第一次被导演扔剧本。 对 啊，他是 我还记得我第一场戏的时候吧，因为我在现场正翻着剧本，马上拍到我了，我正翻着剧本，导演走过来啪一下就扔了，我说我当时一下，我说从来没有导演敢扔我剧本，然后因为我是做功课做得特别的充分，然后到现场我还得翻一翻，他就说你去问一下丹丹和宗翰，他们之前跟我拍戏，他敢在现场看剧本吗？所以必须，后来我学了一个小方法，就是在通告表上把，因为我要知道，因为咱们拍戏是跳着拍的， 对， 所以我必须要把前后的这些关系我得捋清楚，因为演戏演的是人物关系，那我得知道上一场讲的是什么，我跟谁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到后来我拍这个戏的时候，我现场我不敢看剧本，但后来很爽拍他的戏，其实他的速度非常快， 就经常因为我里面的那个旗袍也特别多嘛，然后还有改装，有时候还改成男装，改成男装还得再改成女装，所以我平时有时候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然后化妆师就会在旁边拿两个笔，没意见，没事，你先吃，吃完之后我再给你补。对啊，对，他的节奏特别快，然后他很会那个照顾演员在现场的情绪，就是我有好多戏要，就是他老赶我走嘛，就是我老欠欠的，老说他就是怎么样的老男人啊，怎么样，因为他是以前国民党的少将的， 是，对，是敌方的， 敌方的那个 头子的情妇， 情妇，我天天拿这事儿 被迫占领， 来逼他，然后天天就逼他，完之后他要赶我走好几次，然后我就得换一张脸跪下就得求他，就得爱他啥的。但是我在演哭戏的时候，导演就会让所有的人都要安静。对，他很照顾演员的情绪。 对， 而且有任何就机器啊或灯光问题，如果只要演员的情绪饱满，导演不会喊停。 对 啊，这场戏要完完整整下来。 我们那场啊，那场我虐他那场戏8.5页纸一条过。 哇天！ 那说这么半天，赶紧听听吧。 对对对对。好好好，那我们赶紧。 就是。邝美丽被发现是男人的时候， 是苏晨的时候， 然后虐待李玉花， 发生了什么呢？ 发现了我的惊天大秘密了吧？ 是吗？ 你好，我叫邝美丽，我是个作家。玉花姐，我有点害怕，我能不能来你房间待会儿？ 这个匾是我一针一线绣给你的。玉花姐，我爱上了这里的一切，我不想走。 你是个男人。 跑，你往哪里跑？ 你要干什么？ 大美女昆剧皇后，我想干什么？我的爱情故事还没演完呢，我想干什么你自己很清楚。 你为什么要男扮女装？ 我不男扮女装，你能让我住进你家里来吗？ 你 baby， 你老男人不下流吗？当年为了你，他威胁你的家人和你的弟弟，他派人去威胁整个浦江所有的戏班子和剧院，不准雇你演戏。 你是他们派来的？ 你算聪明，一直防着我，所以你想几次赶我走，是不是？是不是？我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还说我眼熟。你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啊？你再仔细看看，好好看看，认真看看，你真的记不起来我了吗？也对。我不过是你少将老头子手下的一个仆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兵，但是我经常能看见少将老男人握着你的手在他住宅周围散步，你为他轻歌曼舞。你知道我第一次见到你是什么时候吗？那是在8年前的重庆，你在院子里练功，老男人在欣赏你的舞姿，但是那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人生当中的惊鸿一瞥。在重庆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通信员，我常常给他送信。你想起来了吗？ 是你。 是我。你终于想起来了，我已经长成一个大人了，又见到你了。缘分就是这么简单而复杂。 你到底来干什么？ 在浦江沦陷前的一个星期里，老男人一直和你在一起，他一边布置着保密局在浦江的最后任务，一边享受着你的温柔乡，当然他也想着把你带到台湾。 可是没有想到共军这么快就把浦江给包围了。当浦江到处响起中国共产党大炮的时候，你拒绝了和他一起去台湾。他匆匆地走了，很可惜，他没有登上那架飞机。我听说他死的时候身边放的是你的照片。这是一个为你而折腰的男人，是一个死的时候灵魂都想跟你在一起的男人。而你呢？你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他忘了对党国来说比你更重要的东西。于是他们派了几个蠢货来。 哇，听着好好恐怖的感觉，你知道吗？ 有没有瘆得慌？ 挺瘆得慌的。 对，所以他们把这部戏我和玉华的感情线誉为是民国版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对， 对， 陌生人说话。 我刚才听了里面啪一声那一大嘴巴打过去，那真上手了呀。我看视频是没看出来一点破绽。 对， 我们是借位了，其实那条拍了很多次，因为我是打不下去，还有每次我掐他，导演说邝美丽如果再这样的话丹丹会很难受的，因为他得老一条一条的陪着你拍，我真掐不下去。然后丹姐那天说你还是真的来给我一巴掌吧。但后来最后那条过的时候也没有扫到，因为我们俩私底下关系太好了，所以 下不去手。 但是很真实啊，拍的 是吧？因为配音啪的一声。 看来我们眼中打戏虐待戏都很有 默契。 默契 就是一开始还会就哎我这样设计我那样，到后面我们都是来吧 来吧。女汉子来吧。 对， 他跟他本人性格跟李玉华一点都不像。 他比较开朗一些哈，李玉华就比较腼腆内向。 是 分时候吧。 所以马上这个剧也要大结局了， 明天。 对，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是没有看这部剧的，也可以就是赶紧再从头到尾看一下哈。 对对对 对，尤其这种狼人杀的这种电视剧吧，你就是都看，就是他已经都拍完了，你再从头看到尾那种更过瘾。 而且现在每天早上，10:17在央视一套。又开始播了。所以昨天晚上邝美丽已经下线了，今天早上邝美丽又复活了。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对， 好的好的。哎呀，时间不多了，每个人再说一句话吧，好不好？有什么特别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分享的，包括你接下来有什么新戏要上，好吧？来，那个金哥先来。 大家好，我是演员崔金格，然后在猎柴郎这部剧里面饰演的是卢志平这个角色，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剧。同时接下来我们的央视一套呢也会再重新播放一次，如果说没有看过瘾的或者是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这部剧。 好，四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思仁。在猎柴郎当中饰演的是苏晨和邝美丽。然后呢，我还有一部新剧《开封府传奇》也即将上新，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 而且我的工作室今年下半年马上有大动作了，我将工作室将拍中国第一部古装剧的音乐剧电影《妈祖》，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哎呀，时间不够，十几秒来，丹丹。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胡丹丹，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电视剧《猎柴郎》。 谢谢丹丹，就是这样的。好， 非常感谢三位哈。 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糖耳朵， 明晚我们再会， 明晚再会。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上回洗裤肠子脏水沁了他的药材破了，愣讹我半袋白面。 你反着跟他较了个劲，人家信的是玛丽亚， 他信玛丽亚，我信观音，我就得矮他一头不成？他几年后头有耶稣戳着，我屁股后头坐着弥勒佛呢。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宋儒与官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记”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故乡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